我觉得广播操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广播操实际上它是这个在设计的时候，它也是对身体的很多大的肌肉群，然后关节都会考虑到，就是一套广播操，它从身体的这个各大关节、各大肌肉群，它都是能够活动到的。 嗯， 比如像我们经常人经常久坐，你的肩关节这块、胸和背这块就是很别扭。 嗯， 你稍微自己，比如同时也会。有的时候 活动 累的话，你会做一些活动，比如扰肩呐、扩胸啊， 对， 然后这个伸伸臂啊什么的，这些动作我们把它放在广播操里面，都是会对你的身体的这个素质哈，这方面都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 关节各部位嘛， 对，然后比如身体向前屈啊，然后蹲呐、啊，比如像这种腿和髋的这种这个工作链的这种协调的这种运作呀，它都是通过我们广播操是可以实现的。 嗯， 然后所以那个在系统的比如说进行锻炼，比如我每天都做两套，我上午做两套，下午做两套啊，对于我没有参加其他项目的这样的机会的人来说，我在家里边我不需要场地啊，甚至其实我都可以不需要音乐，这个操就是几节操嘛，很简单也很好记忆， 自己给自己喊个口令也是可以的， 对，自己喊个口令也是可以的呀。 对， 然后你上午做两套，你下午做两套，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对， 我以前是有很明显的这种体会。 嗯， 就是比如你好久一段时间，虽然当老师哈，也不是说很认真的去锻炼， 嗯， 我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不是很系统的去进行 疏于锻炼了， 疏于锻炼。有的时候这个学生比如毕业季、论文呀什么，这个一忙什么的， 对对， 排练呀什么的，可能就没有时间锻炼了啊。有的时候比如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出去教广播操，我教完今天广播操回来，我浑身轻松。就是各关节全开了， 对， 全舒展了。就今天教完了以后觉得哇好舒服啊。 嗯， 就有的很多人就是跟我上完课以后就觉得哎呀上完了以后觉得可舒服，关节都很轻松，人都觉得轻松了。 对， 就说明你在这个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的时候，它有些关节它已经变僵硬了， 对， 然后肌肉也变紧了。 嗯， 你通过你舒展了以后你就觉得很舒服。 对， 所以这个广播操它对你的这个提高你的身体素质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尤其是对于我们现代人群来说。嗯，我们长期是处于这种久坐少动的一个状态，其实用广播体操给大家来进行一个锻炼的算是入门也好，一个初阶的一个进程的话，其实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的强度就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嘛。我要累了我就做一遍， 对，你甚至可以做几节。 对，对，我不累了我多做几遍，其实这个都是可以去调整去选择的。所以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连张老师这种有运动基础的人好久不做了，做一下都会觉得身心舒爽。那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朋友来说，一做肯定也是有这种感觉的。我们的感觉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因为比如说你现在在工作状态时候，我可能就剩下我或者说比如我一个小时我没有动了，就一直在电脑前面， 对， 就是，脖子呀和肩膀都很僵硬哈。然后你起来你就做一节伸展运动和扩胸运动， 哎，对， 你顿时就会觉得很舒服。 对， 因为伸展运动就是肩带这块， 嗯， 你肩带这块带着胸，带着胸大肌、背阔肌这块都能活动到，包括颈部。 是的， 然后再做扩胸，你有意识的去用力，然后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胸前胸后背，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对， 啊，如果你有时间，你再做一做体侧运动，再加一节体转运动，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的状态哈，十分钟都用不了，你就觉得很舒服了。 对， 所以这个真正从我们人的健康和人本身来说，也是需要隔一段时间就要活动活动。 是的， 那这最容易上手的就是广播操。 对， 比如现在很多人，比如什么白领操啊，什么攻坚操啊，其实还是不违背这些原则，就是要让我们疲劳的肌肉得到活动。得到运动，而不是说一直保持一个状态，这样时间长了以后这个久坐的这种问题就出现了。 对， 所以都还是这种原因。那你比如说什么最好记忆，你的那个脑子里边，我反正我是头一个跳出来的印象就是广播操。 对呀， 那最简单这个动作，一个动作就一节里面就三个动作，第四拍是还原，不能算，所以一节就三个动作。 对， 所以你甚至你把这个扩胸运动你一个动作你重复， 对， 重复啊。 是的， 经常你会看到，比如说我现在经常能看到，比如说那个门卫啊，然后那个摆摊的那个大妈呀，坐在旁边待着没事儿，他就做扩胸运动 啊， 然后做跳跃运动。 对 对，有一次我去旅游哈，那个有一个卖东西的那个就是一个阿姨在旁边哈，做跳跃运动 啊。 我说你做广播操呢，他说啊，活动活动活动挺舒服的。 对， 就我没有跟他深聊哈，但是他做的就是跳跃运动， 是， 所以他一跳，他可能觉得这个人的气血慢慢就都运行起来，可能前面做了别的我没有看见， 嗯， 然后说哎，您做的是广播操啊，他说对，我是活动活动，对，你就觉得哎呀，广播操真的是在老百姓中深入人心，大家还是就是会很简单的就能拿出来就用，我不用做一套，我这里边几节，我哪难受，腿难受就做腿，你腰难受你就做这个体侧运动， 对， 就觉得特别好， 是 这个就这个它这个演变哈也好或者怎么样好，它万变还是不离其中， 对， 就最终还是要活动我们的身体，锻炼我们的身体， 是，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在发展嘛，大家对于广播体操它的一种诉求也逐渐的会发生变化，就是尤其是随着我们现代生活的多元化的这种呈现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在自己的这个运动健身的这些运动项目上给他们带来一些更时尚的元素在里面， 对，但是就是时尚是有的时候可能会从动作里边的某些点能够看出它的一些时尚的元素，但是因为广播操它的节数比较少，然后呢动作也比较少，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哈，追求时尚啊，就是能够看出它这个时代这个发展哈，人们这个需求，但是还是要回归本真，就是它是一个活动身体锻炼身体为目的的一个基本体操， 对， 这个我还是认为就是不能跑偏离的这个它本身的这个它这个特有的这个特点。 嗯，那当然啊，我们这个广播体操大家之前也听到过，我们在不同的这几个年代啊诞生了我们这不同的几套广播体操，那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很好奇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创编广播体操的时候当时都会考虑哪些问题，而创编一套新的广播体操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哈。其实每一套广播操的创编我们都是由专门的创编组，首先是成立创编组，然后经过前期的调研，然后呢创编修改然后定稿，还有一些有的时候还会进行一些实验，比如像我们第八套和第九套都会找一组人进行测试，这一段时间做完了以后，它是不是对心率有影响，对你的心血压是不是有影响，是不是对你的就是那个免疫力有影响，那我们在做第八套的这个实验的时候发现就是它对它的那个免疫力那个球蛋白它还是有一点点的作用，因为时间比较短嘛，做了那个一个多月，那因为它强度也是还相对来说不是很大， 对对对， 所以呢它还是有好处的， 对， 就说明它是那个对你的这个血压呀，这个那个身体的这些身体这个关节的活动度啊，这些还是有很好的作用的，所以我们在创编的时候啊有几个因素是必须要考虑到的，首先比如说不管是哪一套操哈，包括成人的呀学生的什么任何一套，包括健身操什么，首先都要讲究它科学性， 对 你这个动作不能违背人体的这些比如说正常的这个生理的这种曲弯曲度啊， 对，弧度曲度啊， 对，不能过深啊，过着或者是有危险性啊，首先你要是讲究科学性，这个动作是对确实对身体有好处，然后第二呢必须是要有健身性，那我锻炼我做这操的目的是干什么是吧，做这操目的我就是要锻炼身体是吧，对我身体有好的一个影响，那么比如说对哪些部位有产生一些好的影响，那我们在编的时候肯定也是要注意的哈， 对， 有尽可能的比如在这个三拍的动作里边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健身效果，包括我们在编的时候那个动作路径怎么做，向前向侧向后，这个手臂动作能达到的一个位置， 对， 短距离长距离都要考虑到，然后短距离的这个效果好还是长距离效果好，然后有的时候还要考虑到我们广播操经常用来做会操比赛，你还考虑到这个视觉效果好不好，视觉效果好它有利于推广，然后在比赛的时候从那个广场效果它看上去 也 很 好， 对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创编时候要考虑的，那么适应性它适合比如老百姓来做，就像比如说第七套大家说编难了， 对 啊，这个韵律操我们都学不来，一扭胯什么的什么还正胯还有什么节奏还有搭拍动作，那就老百姓学不来了，所以你编这操它是我们一个最基础的操，那你的适应性就要适应所有人， 对， 所有人只要他能起来走路就能简单的做几节操，所以这个适应性就是你不能高，一定就是要接地气，一定要落地，面向所有的老百姓啊，就大家想活动活动我这个都能达到一个锻炼，但比如我自己身体不好可以小幅度做， 然后如果身体好，我可以使劲做，那么你使劲的力量大小是可以自己控制的，那强度就可以自己控制。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一定要能够适应所有的人， 对， 哎，然后呢好推广，一定要就是能在普及过程当中你要好推广，一学一做一记，然后动作你在编的时候你要流畅，就容易这个让大家上手。 对， 这些方面呢你都是要考虑的，包括你动作的这个难度，节奏的快慢，那个动作的强度，这个都是要就整体都要需要一个考虑。所以这样呢我们一套创编下来，就是我反正经历的这两套动作，一套是经历了一年，一套是经历了大半年，就是、很科学的去学去创编它，论证它，然后最后才能就是很负责的去推出来，而不是说我想随便随便编一套动作然后就推出来了、这样的做的话大家既不顺又容易，因为首先不顺它这个会产生这个哎往该往左了还往右了， 对， 它会错乱，有的时候脑子里哈它有时候会去迈错脚什么，它容易受伤，再一个它不容易记忆，你不流畅动作它就不容易记忆，所以 对 越简单的东西实际上编起来越难，它是有难度的，你还不能跟前几套一样， 是 你得有亮点，你还得有这个时代性哈， 是 对，又得有广场效果，看起来还得好看，就是很多因素都放在里边，我们都得去考虑它， 对，所以其实需要这么一年左右的时间啊，把它孕育孵化出来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在这个里面真的是要让我们这些老师们他们要在前期做很多的工作。当然我们也说到了张老师也是作为我们这个广播体操的这个口令员，其实张老师的声音啊也会被我们很多的朋友们熟悉，那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在广播体操的这个喊口令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呢？ 说到口令员哈，真的是我这个口令的故事哈，可以讲给大家听一听。因为从第八套我接触到广播操的创编及推广，那就是我们在创编第八套的时候也同时学习了前几套，然后除了之前我们没有找到的素材，前几套没有找到素材，后边中间我们都听过了，那我对这个广播操的这个口令的这种声音我觉得还是特别重要，它对广播整个的这个效果哈，它是特别有影响的。比如说一个很洪亮的声音，很有就是阴阳顿挫，有力有舒缓的这样的一个口令，特别有利于这个动作的完成和这个去展现，更好的去展现。所以在我们第八套的时候我们也是找了这个，就是上一集我讲过了，就是张宗林老师哈， 对， 他的声音特别有特点，也非常好听。那当时第八套我也是不是录过一个两个八拍嘛，所以对喊口令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认识哈。那在第九套的时候，我当时作为广播操创编的那个副组长，就我觉得这个去在寻找这个口令员的时候，我一直认为女生的声音还是比较音域比较窄，因为这个广播操它要有很多都是在那个广场上去做，这个操场上去做，我觉得男生可能还是更好一些， 洪亮一些、啊、 对，更洪亮，因为第八套做完了这边是男生版，反过来二八拍的是那个女生版，我觉得还是男生可能更洪亮一些，所以我当时就是着眼于就是找男的这个领操员的这个喊口令、我们当时也是找了很多人推荐，比如说专业的这个学播音的，然后呢学唱歌的，我想说这些都是声音很好嘛， 对对对， 然后我还找了这个第八套的张仲林老师 啊， 对，我又把他给请回来了，然后试音，因为都试完了以后要拍小样。那当时呢，就是试的时候，我因为他们都对第九套都不太熟悉嘛，所以我在每个老师去一次，不是三个老师一起去的，我是找一个老师，然后去录一次小样，找一个老师录，我去了三次，然后呢，我带他们家，我告诉他这一节操，首先第一节是什么样的动作，你第一节要，尤其比如像他们学播音的和学唱歌的，他们对广播操是不了解的，哪个地方是应该使劲儿，它不是一二三四，不是平均的，它是一二三。四有快有慢，有的时候这个动作是大弧度的， 对， 你就得、 你的那个口令也是需要好像带着 他，要拉长，对， 带着 他一起能做的，然后呢有的地方就需要加重， 对， 所以呢我要告诉他这节是什么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我要做他喊的时候我在旁边要做， 对， 我把动作做出来他就是 让他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啊、 对对对，他必须得跟着我去做，因为第八套就是这样的，第八套就是我在那做，然后那张老师喊的、他说你得做，你不做我不知道这个动作是什么样的、但张老师他是体操老师，他是原男体操队教练，所以呢他对动作他还是就是很清楚的， 比较敏感嘛， 对，所以呢第九套的时候我也把他请过来了，但是现在就是张老师可能那个年龄大了，已经退休很多年了、他的那个底气不足了，他就是分节录的， 它是一节一节录的，就第一节录完了休息一会儿，第二节再录，然后再把它连起来，所以可能就会有这个感觉就不流畅的这种感觉， 就那个连贯性 啊，或者声音啊就 不是特别好。 对，然后另外的那个试音的那个老师们呢，可能是因为对这个操的理解，因为他们声音都非常好听，然后都很洪亮哈，是我希望那个觉得 想要追求的那个 追求的那个这个效果，广场一个男那个高音哈，就很洪亮的去想去追求那样一个效果，但是可能是觉得对这个音乐的理解和对动的理解和节奏上可能是把控。就是可能有点问题吧。我们这次第九套广播操这个做的这个音乐是找的那个一个部队的，一个专门做军乐的一个军乐师， 哦， 一大校给我们做的。因为第八套是找的八团的芭蕾舞团的那个老师做的，非常优美，然后我们说这次第九套我们再换一种风格尝试一下， 铿锵有力一 些，对，我们就找的是做军乐的一个乐团的一个老师说，哎，你们做广播操啊，就应该用军乐，就这样的话它更铿锵有力。所以他在做音乐的时候，里边用了很多那个人声，以前都没有加入人声，以前都是音乐就是音乐，然后喊口令。那这次第九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认真听过，里边有人声，比如像那个扩胸运动，里边有呼哈，就是好像千军万马，就你在做扩胸的时候，你在往后扩的时候，它里边有呼哈。然后呢，我们这次第九套窗边呢还有击掌，然后它里边也有配的那个，就是底下有配的那个 人声， 就是感觉就是很有气势， 这 样气场会很 强，千军万马的那种感觉。 千军万马，他就说我给你们做的这个啊，就是他从一开始前奏哒哒当哒哒当，就是也是一个就啊要集合了，我们要开始做操了什么的， 特别激昂的那种 感觉，就特别激昂的一个前奏，然后后边咣咣咣，现在开始做第九套广播体操，然后他那个声音马上一口里面就带出来了，所以那个。他们做完了以后，就那个我不是在旁边告诉他们应该高应该低。 对。 然后我们那个大校就说其实你的这个感觉很好。 他 说你要不要我给你录一套，你做留个纪念呀、啊？我说好啊，那给我留个小样哈，就做个纪念版哈。然后我就进去戴着耳机子，因为我想自己录着玩嘛。然后我就一气呵成，从一二三中间没有停过哈，就录下来了。然后出来了，然后就因为放在一个 U 盘里边，这个四个小样就全送到总局去审去了。当然谁也不知道是谁是谁谁喊的。但是他们审完以后就说，哎，这个女生又清脆，然后呢，就是跟这个后边这浑厚的这个背景音乐哈，就产生鲜明的对比， 对， 就很舒服听起来。 反而就是和后面那个人声呼哈也好，那些配的一块的，我觉得反而像是一种中和了。 对，可能是吧，然后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对，因为是创编嘛，对这个动作很清楚， 对， 所以他这个理解他这个就是动作的阴阳顿挫，可能在这点我觉得可能是把握比别的老师好一点。其实真的我觉得声音这块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自信哈，所以后来说啊，你被选为领操员了，我也是很吃惊哈，跟我第八套 口令员 一样哈，也是很吃惊。这个后来就确定了，就是让我来喊这个第九套广播操这个口令。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艺术学院健美操教研室的张平张老师和大家介绍的广播体操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演变。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张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十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四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三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关于广播体操这个话题。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北京体育大学艺术学院健美操教研室的张平张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他作为第8套、第9套广播操口令员的故事吧。 而且前提就是因为您对于他的这个理解要比其他的那些老师们更加深厚一些， 可能就是在这个韵律方面，比如喊一二三四，就是扩胸，就是一二，就是我在压这方面可能会压得比别人准一点。 对对，就是。 而且我们广播操，我不知道你知道没有，有没有注意到没有？每一节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哦，感觉上是有。您这么一说，会明显感觉。 比如说踏步，那你觉得踏步的节奏，然后第一节伸展运动它就慢。 对对对。 二三四，然后扩胸运动就快。一 是。 二 跳跃运动就更不用说了， 跳跃运动就又快了， 每次到 整体运动就变慢了。 对， 这个哈，如果他对动的不理解的话，他肯定就是不好控制。 是， 所以呢，可能我在这方面可能会比别的稍微有一就是优越一点嘛。 所以您做这个口令员，我觉得是再合适不过的。 就是因为以前一直就是没有正式的是女生喊的，所以他们说，哎，换一换，听女生喊很清脆，也挺舒服的。 嗯，对。那当然，其实刚才在听您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这广播体操啊，从第9套开始。已经在里面不仅仅是有我们的体操老师、健美操老师、艺术体操老师，还有这个舞蹈老师都加入其中来进行这个创编了，就可见对于我们的这个第9道广播体操已经进行了更多方面的一种融合了。那大家其实就会很好奇啊，有了这不同的方向的老师们的这种加入进来，他的确是会更丰富，但是大家也会很好奇他和这些不同的项目彼此之间的这个区别就在哪儿体现出来呢？ 这个问题很好哈。就是广播操，首先我们就是在创编的时候肯定是要遵循这个一直以来广播体操，它是实际上是属于体操项目里边的一个徒手体操。 嗯， 我们叫它基本体操。 嗯， 这个基本体操徒手操也好，它都是体操项目里边的一个小的这个练习项。 嗯， 那就它不能比不是拿出去那个，比如像竞技健美操，它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自由操、高低杠、什么男子单杠？ 对，就我们现在看奥运会里头的 那 些项目、啊， 对对，那是竞技项目。 是的， 但竞技项目里边它有一个基本的，就比如说我们手臂侧平举、上举，那么在体操里边经常会遇到这种操的 对 手的位置，我们基本体操的时候就练这些。 哦，就是横平竖直，你看运动员跟这个裁判示意的时候，他们那个示意的那个胳膊真的举得好直啊。 然后比如像小孩刚一开始， 对， 就练基本体操。 是的， 以前还有过少儿基本、幼儿基本体操比赛， 对， 然后加一点小技巧， 嗯， 就都是小孩练的，是比如说手臂的位置啊， 对， 侧屈呀、啊，波浪啊， 嗯， 然后那个前波浪、侧波浪，然后一个前滚翻啊，加一点小技巧平衡啊什么的，这样的这些动作练习，就是练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姿态和结构， 嗯， 然后你的身体的这种位置， 人对你的这个身体位置的控制能力，因为你伸出来就是平的，而不是说你你高了低了呢，有高有低就不一样是吧？伸出来就平的，伸出去就是上的，伸出去就侧上去， 哎， 我就能够很准确的坐在这些位置，那就是肯定长期这么做，就对身体这个控制就很有控制。那么基本体操用来就是练体操运动员最基本的这些位置，它属于这个大众体操里边的一个基本基础练习 啊， 对，它不是一个在体操里没有说啊徒手操比赛，对吧？它都是竞技的那个项目，但是呢。我们大众操利用这个徒手这个项目来做这个广播体操，然后放在这攻坚操里边让大家进行练习， 对， 这个就是采用了这个项目这个特点，所以呢它是属于体操但又不属于竞技体操项目里边那些难度的那个那些竞技项目里边。那么健美操和广播操的区别可能有的人也搞不太清楚， 对， 那么首先要搞出它这个项目特点，比如说健美操它是一种叫有氧运动，它称之为是有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呀？在一定的时间内持续较长的时间，保持你的心率在这个一个有氧的范围内，就是一般竞技项目它都会超出有氧范围，就是进入到无氧状态。 是的。 那么竞技健美操实际上也是。那么大众健美操呢，它就是一种有氧运动。很多人都知道通过大众健美操可以减肥，是吧？然后那么这个就是因为它是有氧项目。那有氧项目它就等于保持要一定的时间长，那我们广播操就四分半， 对， 所以你也不能称之为它是一个有氧项目，这一段时间八节操让大家各方面活动活动啊，很舒服。如果你想参加这个有氧练习，那么就要持续一时间，比如我们慢跑就属于有氧运动，然后比如游泳，长时间的游泳，长时间的骑自行车，让心率保持到一定的一个区域里边，然后进行脂肪代谢、脂肪分解，这样的话就不就达到减脂的作用了。所以呢，哎，它也不是健美操这个项目。那么竞技健美操呢，也是根据规则来，它有自己的难度动作，有自己的操法特点，所以它这个咱们广播操还是跟健美操也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 对。 那么要说跟舞蹈的话，那就有更大的区别。 哎， 它都是两个肢体肢系啊，一个是体育类，一个是艺术类。 嗯。 那么舞蹈呢，它就是通过人体的这个动作、姿态，表达一些内在的情感，或者是一种想象，你想表述一个什么什么情景，要展现出一些人物的心理变化， 对， 等等哈，这种是舞台上的东西， 对， 所以呢，这个跟我们这个广基本体操就更不一样了，而且舞蹈要求的可能更难一些，比如说身体的柔韧性，然后呢，对音乐的理解，然后那个身体的表现能力啊，面部表情，还有包括身体的表现能力，然后有些就是。怎么去抒发内心的东西，去展现出让别人理解你想是表达的什么东西，所以就又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这个项目哈，我这么介绍完了以后，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哈。 对， 我们就是一个基本体操，最基本的， 是的， 最简单的， 对， 然后又有效果的，也不是说最有效，是又有效果，有一定效果的一个锻炼方式。 对，那我们就拿咱们这个第九套广播体操为例吧，给大家从我们最熟悉的这每一节的角度上去分析分析广播体操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好处嘛。就像您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过的，一说起好处，哎，大家好像这个锻炼的积极性就更高了啊。 好的，好的哈，那就。我们来从这个广播操，我们这个第九套的设计来讲啊，这个第九套我们跟第八套就是沿用了就是前面基本的顺序，基本的顺序，然后结束也是没有变的。我们第九套是八节操， 对 啊，前面虽然加了一个原地踏步，就是让大家就从静止状态，然后进入到一个要运动的，还有一个表面的一个过渡的一个热身的一个小热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渡，然后用就激活你的身体的这种各种能力，所以前面有一个两个八拍的踏步，然后中间是八节操，然后咱们一节一节来说一下哈。 好的， 你看第一节是伸展运动，然后第二节是扩胸运动，这两节呢就基本上是上肢的。那么伸展运动为什么放在第一节呢？通常我们比如说坐累了。你特别喜欢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呀？ 伸懒腰吗？ 对，就是你特别累了以后，觉得那个肩呀、脖子呀、背都很紧， 都全在一起， 你就会伸一个懒腰，是吧？所以像这个动作就是你需要的动作。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一节伸展运动里边，含展，然后把它就放在这个第一节里边。然后同时我们在第九套创编的时候，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发现第八套的问题，就大家说第八套上肢的动作太多。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追求这个上肢的一些角度啊，然后那个动作的这个过程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广场的这种效果呀，就上肢比较累，就做完以后上肢酸，他们说下肢运动的缺乏，而且就现在从健身理念来讲，就是我们现在下肢也特别需要锻炼， 因为老坐着开车， 对， 是吧，都就不像以前都是骑自行车上班，坐公交车去上班，现在就人们就锻炼越来越少， 下 肢也就是越来越弱， 非常少， 对，非常少，是吧。所以呢我们就第九套里边呢就是增加了12次的半蹲动作，把它分在这几节里边、 哦、 那么第一节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蹲的动作、 哦、 那真正是在推广当中哈，我发现一个问题，很多人都不会蹲， 嗯， 就一蹲的时候吧，它不是屈髋，它是屈膝往前跪 啊、哦、对 啊，你能想象到那个动作吧， 是的是的， 就是屈膝往前一跪，就像那个像坐沙发的时候哈，就人往前一跪， 对， 然后就倒在沙发里头了， 是的， 是这样一个状态，它不是肌肉主动的去屈， 对， 就是说它这种肌肉功能在丧失，就实际上应该蹲的时候呢膝关节是不应该超过脚尖的， 对， 哎，我们在设计第一节蹲的时候发现很多人一蹲膝盖就超过脚尖了， 嗯， 然后不会屈髋，它这个臀大肌和腿的肌肉它不调动，它就这个膝盖往前冲， 是的， 所以这个就发现说明我们设计这个蹲的这个动作特别有必要， 嗯 所以在这个伸展运动里边我们就设计蹲然后含和展， 是的、 啊、就让你觉得一做完这个伸展运动以后哈，前面被拉开后背又被收紧，然后你这个人回归一个正常的这个生理弯曲就特别舒服， 嗯， 然后在第二节里边呢，因为我们经常伏案，这个手臂都是在前面的， 对， 那么在前面就会造成胸大肌紧张，因为胸大肌是从胸骨然后到这个肱骨头， 嗯， 就是你往前手臂往前，这个胸大肌就是紧张的，就是短的，然后背阔肌就被拉长了， 对， 所以长时间以往这样呢，肌肉是有记忆的，他就认为你不需要那么长，他慢慢就越来越紧， 哎，是， 然后后背肌肉就越来越松，那时间长了骨头硬了，你不就变成驼背了吗？ 嗯， 所以那么在做扩胸的时候就要告诉大家，你要想改变这种状态，你就要手臂往后， 嗯， 让背部的肌肉紧， 对， 你锻炼背，加强背部的锻炼，然后呢让胸部肌肉伸展，所以你要使劲的往后扩 胸， 对，那扩胸的时候动作要领，还要你肘关节掉下来你就达不到扩胸的， 对， 你必须是这样端平的， 是， 所以呢我们在扩胸的时候一个是一次两次就是在三拍动作里边三个扩胸， 嗯， 就充分的利用这三拍的动作让你就是达到一个扩胸的这个效果， 做到极致， 锻炼效果，对，做到极致，第四拍是还原嘛， 嗯， 然后同时在下肢的时候我们又设计了弓步转体，就是变化也是想讲究这个广场效应和动的一些的变化，就是一边扩再加一个转身 啊，是 再扩，因为你要原地扩就觉得很干吧、 嗯、 不好看是吧，我们就第一个扩第二个转扩， 对， 第三个转过来再扩， 对， 就三个扩胸再加弓步的转体，就 换一下方向嘛， 哎，变化就很有意思哈。这样的话，大家做起来方向感的这个变化、 嗯， 因为你在做操的时候，你整体效果就是有不同方向的动作， 对， 你这个效果才好看。 而且我们这个脑子，你也会跟着动一动、 嗯。 你要只是一味的就这么一直这么做哈，大家就会觉得、 嗯、 哎呀，就像您说太干了，而且就没有什么让他脑子能够记忆的一些点、 嗯， 但是一转方向，他就得记着，哎，我下一个动作我向左、 嗯， 下一个动作我向右、 嗯。但是就是。尽管是这样的哈，一转有的人就糊涂就人大众有的时候就是稍微变化一点哈，就是方向就有人明明是你看这样我只能往这边转，他居然有人往那个方向转所以我就不能变难，你只能变一点点 对， 哎，就只能顺着这个动作非常流畅的变一点然后再变回来， 对， 所以在这个扩胸的这个运动里边我们就充分的调动这个胸部和背部的这个肌肉来练习，达到锻炼的效果、啊、 嗯， 这个就对那个很多人就是驼背啊有习惯不好的人啊坐姿习惯不好的人就特别有价值， 是 你平时就可以这样多做这样的扩胸运动， 对， 只要手端平这个锻炼的效果就非常的明显， 对，我们就单拎出来这一节、 对，你就单拎出这 一 节没事，两臂马上哪怕就是两臂侧平举往后扩，用背部的肌肉去使，而不是用肩关节的柔韧性。 对， 那有的人就用肩关节柔韧性， 就是、甩着了， 对，就达不到这个锻炼肌肉作用。你往后做的话，你一定要背部的肌肉是夹紧的，你背部肌肉往后拖，这个胸部才能拉长。 是的， 所以呢，一定要手端平，你这个作用的点在这个肱骨头上，你才能把它那个充分的拉开。 嗯、 所以呢，这节我觉得我很喜欢。 嗯，是。 然后第三节是踢腿运动。那你做两节上你就该调整到做下边是吧、 哎、 你老做上面就会累啊，就之前不是说这个上肢太累嘛，所以啊我们第三节就调整到踢腿运动、 嗯、 啊踢腿运动上一集我们说过了一下哈， 是的， 就是我们设计这个向侧踢腿和向后踢腿， 对， 侧踢腿，因为它都单脚站立，就这一节呢，就不仅是啊，就能够锻炼到这个侧边的这个向侧摆的肌肉和向后摆的这个后边的肌肉，同时还是单脚站立的动作，它还可以保持你的就是锻炼你的身体的平衡能力， 哦、 也就是你的核心的稳定能力。 对 对 对， 你看每次都是单脚，然后单脚都是以，比如我做右腿的时候，那左腿支撑，然后就都是单脚支撑。那同时你要想站住的话，你的核心就会收紧。 是， 其实核心这块肌肉吧，有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这个肌肉在哪儿。它是在我们所有肌肉，比如你们练健美的时候，八大块腹肌， 嗯、 然后那个你背肌，你看像那个肌肉好的时候，后边两条有个沟， 哎，是， 那都是后背的竖脊肌。 对， 然后里边还有腹外斜肌和腹内斜肌。那么这些肌肉最里头还有一块肌肉， 嗯， 这块肌肉是横着的。 对， 那这块肌肉的收紧就是让你的稳定， 腹横肌， 腹横肌。 对 啊、大家都知道平板是吧？ 嗯 啊，很多人现在都知道啊，我去做平板。 对， 这个平板支撑就是练腹横肌的， 是的， 就是加强你那块肌肉，或者说是调动那块肌肉，让那块肌肉激活它， 是的， 让它产生就是收缩，让你的身体保持稳定，你再去做别的动作，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保护腰的动作。 嗯， 有很多人就是腰不好，然后他那块肌肉就是或者是不强，或者是没有调动起来。 对， 所以这个我们在举单腿的这个练习的时候，它同时可以锻炼我们的这个平衡能力啊，调整腹横肌。然后第五节呢是体侧运动， 嗯， 就是在像体侧运动，我们当时考虑说之前有好多人都有体侧运动，我们具体要不要体侧运动，我们必须得要， 嗯， 因为我们经常向前啊，有时候向后，很少向侧运动。 嗯， 那么向侧运动就是侧边的这个肌肉， 嗯， 然后得到一个一边拉伸一边收缩 啊， 这样一个很好的对称的这样一个锻炼效果。所以我们在第一拍摆了一个姿势一，然后紧接着第二拍 啊， 第三拍拉回来又加了一个蹲 啊， 就在这节里边哈，就是又实现了向侧运动，又加了一个蹲的这个动作，所以这样又好看，因为我们又有广场效果。 是的， 因为它这个幅度很大，从第一拍从底下一直差不多甩了大半圈嘛， 对， 所以这个整个绕这个动作叫做绕，绕了大半圈，然后停到另外一个45度方向，然后这样就身体哈有控制，然后再直接收回来， 嗯， 就是你左右这都有左右的运动，你左右两面肌肉都会得到运动， 对， 所以这个向侧的运动哈特别好，但是这个要注意的是，就是你的人保持身体一直是正直的，就是侧屈的话也是正直的，不要把肩膀 歪着， 歪的哈， 对。 然后后边呢，比如体转运动也是一个躯干的一个练习。那向侧运动、向体转运动都是我们平时比较需要的，比如脊柱的这种扭转啊，什么这种练习的灵活性啊，什么都通过这个体转动能实现。然后全身运动，我这里要特意的强调一下， 嗯， 全身运动以前我们体操老师来编排这节，就是理解是叫腹背运动， 嗯， 腹背运动就是练腹部拉长， 哦， 然后往前的时候拉背部， 对对， 但是呢这个现在就是很多人都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是的， 膨出啊什么都是因为腰部的力量弱或者有一些这个姿势不正确造成的。那么实际上这样的，如果你往前，如果你的姿势不正确的情况下，它容易膨出， 嗯， 椎间盘容易膨出，所以身体向前屈的时候，我们身体应该保持一个直的， 是的， 然后呢整体向前屈，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肌肉大腿后群就会觉得拉伸， 对， 所以呢我们认为体前屈的这个动作实际上是应该保持身体直，然后呢 从髋部那儿，做一 个 折叠嘛， 对，从大转子这儿整个骨盆和躯干向整个向前倾， 对， 然后拉伸大腿后群， 对， 为什么拉伸大腿后群，我们现在办公经常都是坐着， 是的， 坐着的时候你是屈膝的状态，对不对，所以大腿后群的这个腘绳肌 是 非 常 非常弱， 对， 非常非常紧， 对， 然后需要拉伸又需要锻炼的一块肌肉， 对， 所以我们在做体前屈的时候就拉伸到这个大腿后群的肌肉，哎，有的人一往前就觉得，哎呦，很难受，很难受， 动不了， 手也摸不到这个 地面，对对，很僵硬啊， 摸不到地面，不是你腰的柔韧性不够，是你腿的大腿后群的柔韧性不够， 嗯， 所以这个就是，以前有一个误区，然后后面以往的一样的哈，加强强度，跳跃运动，然后最后整理运动， 嗯， 然后就这个，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上肢，然后核心，下肢。然后体身体的这种扭转，纵向的、左右的、向的，我们都锻炼到了， 对， 就是身体大肌肉群全部都练习了一遍。 是的， 所以你做完这一遍以后，才会觉得特别特别舒服。 对，所以它给我们能够带来的这种好处，真的可以说是叫全身的大肌肉群啊， 嗯， 关节都得到了刺激。 嗯， 那张老师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广播体操之于我们 每一个朋友们他的这个意义又体现在哪里呢？ 所以我觉得广播体操哈，就是大家就是现在都明白了哈，它是一个国操是吧、 嗯、 有的人就说哎呀，那这个操就做来做去老是这样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啊，实际上是有意义的、 嗯、 我们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让你的身体得到一定的锻炼，或者比如缓解你的紧张，比如你这长时间久坐呀，然后还有一些好多老人就是他也没有别的运动能力、 嗯、 他实际上就是能够不仅从你的这个运动器官上面你的这个关节的灵活性，然后肌肉的这种延展性，然后肌肉的力量能够增加，然后对你的内脏器官，因为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要伸手，你要体前屈，你要蹲，那么你的这个内脏器官它也会蠕动，它也会动，会增加你的内脏器官的一些这种活动能力，它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健身价值，它对你的这个血液循环呀、啊、就你的心肺功能啊，它也是有一定的那个价值的。所以从各方面来说，我们做广播操都还是一个非常有好处的一个运动。 是的， 嗯， 那当然就像我说到的，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印象中我就在做广播体操了，但是现在好像看起来啊，孩子们他们这个分的会更加细一些、 嗯、 所以不知道现在孩子们所做的这个在校园当中的广播操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广播体操还是一样的一个性质吗？ 嗯，都是广播操，但是不一样 啊，分得更细了。 对，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想搜点资料哈，比如输入第三套广播操，然后就出来的是学生的广播操。 对 对，所以可能有的人就分不清，怎么都叫第三套啊？ 对 啊、我们的那个创编的就是目标呢，主要是针对成年人 啊， 所以我们考虑这个动作的，比如说速度啊。这个幅度啊，包括整套的强度都会以成年人去来考虑，然后包括音乐的选择呀。那么现在就是教育部对这个中小学生他有专门的自己的那个广播操体系，他有在小学生广播操，有中学生广播操，因为包括小学中学他们的年龄段就是不一样，他们的心理的状态和身体的状态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比如你像小学生， 嗯， 他的音乐就应该稍微快一点， 对，非常的欢快， 控制节奏会控制不住， 对、 你让他做慢了他都控制不住， 是， 所以呢要稍微欢快一点啊，符合他们的心理特点。那中学生呢，你要给他用很欢快的很那个卡通的那样的，他就可能 他们也不喜欢了， 就他们就不喜欢了觉得我们是大人了哈。 对， 所以你要是做我们广播操这个成人广播操呢，可能就稍微简单了一点，因为毕竟现在学生他的身体能力， 对， 他所接受的东西都会很强， 对， 就是、他需要更丰富的东西。而现在教育部也是都提出什么学校一球一操、 嗯、 课后的这些各种各样活动，他们都能力很强， 对， 这个起点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有自己针对他们自己的那个学生广播操。 对，所以就是学生群体他们现在会分得更细一些、 嗯、 有针对于他们来做的这种广播操、 嗯、适合他们的。 对，而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第九套广播操、 嗯、 是适用于我们广大的成年人的、 嗯、 我们日常在工作间隙可以去做的啊。 但是比如说我这套操我年龄小的人能不能做呢？学生能不能做？能做， 对， 都能做，只不过他们可以做那个，然后我们就是更适用于这个啊，其他人没有别的活动可以活动，我们来做的广播操。 是的， 嗯，然后练一段时间，我们就能拿出来比赛， 对， 就很好上手。 对，而且就像我们一直说到的嘛，广播体操它其实这个减肥的效果肯定也是有的。之前张老师曾经在节目当中就说到过嘛。这个自己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当时一做完，这个心率都已经能达到140多， 对， 快150、 嗯。 所以其实它还是能够起到这个中等强度的一个锻炼的效果的。 因为如果想减肥的话，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过， 嗯， 就是减肥你要进行有氧运动，因为有氧运动它是燃烧脂肪转化成能量。那这个有氧运动的话，就有一个心率值，比如通常我们会这样去计算哈， 嗯， 比如说用220。减去你的年龄，然后会得到一个数值，那么60%到80%之间，比如说20岁的一个人，那用220减去年龄是200， 对， 200的话乘以60%是120，乘以80%是160，最高心率是220，就是你的最高心率，如果超过220就可能就进入到无氧状态了。 对， 那么在有氧状态里边的60%到80%，也就是120到160之间这个区域，我们叫它有氧区。 嗯， 就是如果你能在你的心率，你在你的运动当中哈、啊，比如说我今天练习了半个小时、40分钟，甚至到一个小时，我的区域都是在这个区域心率，